好吵哦。好啦，欢迎收听 Daily Diary 二 D 日记，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是2020年2月26号，一个月快过了。然后我们上一次有一集呢是录性癖好，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这些听节目的人到底是多缺性癖好。 是不是深夜难耐？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点击率短短一两天就是 破百， 对，而且是突破前面很多不一样的主题的。好，然后因为我们有我们做节目的原则，我们不想要每一集都这么的情色，所以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感性的跟那个 跟知性，因为毕竟我们本人就是这样。 对，我们本人就是陶晶莹跟蔡康永。欸、会不会被告啊？sorry， 桃子姐跟康永哥 ，Podcast 姐， 对，好，所以呢，有一些知性的啊，或者是一些你们在生活当中、感情当中、友情当中遇到的难题，其实也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你不好意思留言，毕竟我们现在没有匿名的功能，你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搜寻 DJ 阿超，然后你私讯给我，你说你要匿名，我就真的会帮你匿名，我是真的。好， 但对你没有匿。 对，我没有腻，但是我不会公布这个人，这样，因为我觉得，因为太多听众在我的节目上面分享他的感情事，我也是匿名帮他们点歌啊，所以我的人格你们可以相信。Peggy 的话就算了， 我才更可以相信吧，我是心灵小老师哎、欸。 好，那我们上一次聊完新PL，中间还有一些是比较知性的，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就是Don't you want a boyfriend so hot like me？ 咚嚓。 OK， 我们的主题叫做你喜欢这种性姿势吗？可以吗？这个标题 就让它过去，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上次讨论完之后花了一分半， 不要浪费时间。好，就是这个性姿势你喜欢吗？或者你喜欢这个性姿势吗？随便，反正标题 我不管 它、 啊、我喜欢那个或者是 好了、我喜欢哪款推车。 没有人问啦、 啊、好啦，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慢慢来讨论，因为我们今天只录一集， 无聊就推来推去。还想要 murmur 你。 没有，你可以抛接吗？ 蛤， 你会抛接吗？ 抛接， 对啊，你是说老汉推车很无聊，那你抛接给我看啊。 哎、欸、登记吧。我还发芽嘞，你知道我上网查到有一个姿势，好，算了，等一下再分享。 好，为什么要聊？我们为什么要聊性姿势？不是知识哦，不是 knowledge， 是 pose， 叫性姿势， 体位，性爱体位。 为什么要聊这件事？因为我们觉得性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探讨的。 对， 不只是一成不变的， 我怕你们的生活一成不变。 对啊。 所以我们就很想要聊一些， 你知道，如果你前面听我们的那个单元发现两个人性契合度好像没有那么高，好像没有那么的完整，还有你的高潮程度也没有那么完整，我跟你说，换一个姿势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做这一集跟大家聊性姿势、性体位。 对、 嗯、 这些性爱体位我都哎、欸、可是我真的说实在，我真的前面我可能就要先讲一下，我真的觉得有很多体位插下来，我真的觉得就是感觉就是我在就是性爱之前我都要先去拉个筋。你知道吗？就我就觉得那不合人体工学啊，因为有些人筋很硬，然后你在那边很大力的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压那个腿的时候，我都觉得没等啊，没等啊，宝贝，没等啊啦。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要稍微运动一下，不管是体力或是 肌耐力也很重要， 肌耐力、体力、柔软度都很重要。所以边听这节的时候，拜托你边给我做运动，就在讲你啦，还不赶快站起来？ 宝贝，你知道。我想到羞辱片。 好啦，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性体位、性姿势。 我们要先分享一下比较常见的嘛，因为我不想一开始都被你们笑完，我怕你们笑到最后会没理。 好，那我们就先最常见的来。 最常见的应该、我这边是我这边的话是女性性爱体位的排名、 okay、 就网路上的资料。 哦，那我这边有一份呢，是专家推荐五个深还要更深的性爱姿势体位，而且是2020最新版。所以你哪波对丢、 就是、 你哪波对丢，你就 out fashion， 你要跟上这 个。你并不是女性， 但是我没有 专家， 我这个是专家提供的啊，你那是女性 专家只有一位，但是我们是女性派票选。 那如果听完 今天，那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一样的， 好， 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共同的。 而且听完如果听完今天这一集，就是如果你男性朋友的话，你又可以兼顾到女性最爱的前五名，还有专家建议的前五名。我跟你说，答案另外另一半爱嘎叫唔嘎。 一个烧心啊，所以床头都要背一些京都念慈庵。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置入是京都念慈庵吗？ 那算了，没他没有给，他没有给，对不对？ 没有给预算。 OK， 京都念差庵， 或者京都差慈庵。 对， 哎、欸，好像好害羞哇！好想知道京都跟那个慈庵喜欢什么姿势哦。好了，你那边女性排名的， 女性的话。第五名，我们也是一样从最后面讲到最前面好了。第五名的话是侧入体位， 侧入体位，你 对 姿势要不要说明一下？就是脚要怎么搬开？就是女生、 啊、 女生 侧躺， 女生 侧躺右都可以。就是、 然后，假如在上面的那一只脚要往上抬90度。 也不用到90吧。 可是我意思是说，我需要摆给你看。 45好了。 哦，对，45。 45。 你的筋很硬欸，90没挨挨叫，难怪单身。90还好吧？我摆一次给你看。 我真的觉得我很辛苦、欸。Okay. 等一下，你每一个姿势都给我摆，你要摆一，你就要给我摆到最后，要不要？ 好，这是侧入体位。 好，希望如果破100订阅的话， 我就摆性爱姿势 100招。但只能私讯， 要先付费才可以传给你看，先给你 PDF， 然后密码锁起来，付费进来之后才给你密码。 对， 好，这是女生最爱的第五名是侧入体位、 嗯，然后第四名就是对面体位， 怎么摆？ 面对面的话，你就要坐着吧。 哦，你说面对面， 面对面，哎、欸，你不觉得很甜蜜吗、 哦？这很，嗯，这个蛮浪漫的。 对，面对面蛮浪漫的， 好害羞、哦 就是欸，因为它这种就有很缠绵的那种感觉， 而且就会抱住脚，还可以勾着。Oh、 对呀、 啊、，Oh my god！ 不要在那里、啊。 好，是面对面的。 然后第三个是骑乘位， 你说位，你说女生骑在上面， 骑乘对啊，如果是骑乘的话，那就是女生要骑在上面。 OK。 对，可是我觉得这一个姿势真的还不错，但很考验女生的肌耐力。 真的，所以女生要练一下深蹲，好不好？ 我是真的是软卡嫩型，真的是。 而且这个体位好像女生会自己找到舒服的点。 对，好像是哎、欸。 没带 body 地龙。 对，就不会是太背地地龙。 没欧背龙龙龙没掉，就是女生会自己找那个舒服的位置。这个是第三名 ， 第三名 ，OK， 第二名。 哎、欸，可是这个真的就是要练呢、欸，我真的会很衷心的佩服，就是 因为他有点需要半蹲，对不对？ 半蹲就算了，他还要用力的上上下下、欸。我跟你说，那很做不好，就是像我们上次看的那个图片，就像是在那个就是做那个 坏掉的旋转木马， 然后只能有气无力的上上下下。 而且你知道，女生这个位置。真的，我跟佩仪的建议，如果女生要尝试这个体位的话，她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她是需要练腿的肌耐力， 真的要、欸， 因为她不是像你坐椅子全部坐上去，因为你全部坐上去，你男朋友的骨盆会坐裂，而且搞不好被坐断，因为太大力，那个拿捏是要就是在一半，然后就是要半蹲，你自己回去练就对了，讲太多了。 所以我真的衷心佩服女优欸、哦、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哦、因为我觉得那个肌耐力真的都要很足。 普通女性大概只能维持个5分钟而已吧。 好，我们今天下来分享第二名。 OK， 第二名是 因为我怕再继续讲下去你会说啊，2分钟不管你单身。 你才2分钟。 我想一下、啊、 才刚上去就是说我要下车了欸。 哈哈，你老家， 那我们坐，那我们坐修诶， 修当，修当买黄瓜老家。 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超载喽，不好意思， 限重45，那也太难了吧 ？Hello， 好，第二名， 第二名的话是后背位 ，M 女最爱的体位。 嗯，你就有一点被反制的感觉， 对，真的，而且那个手都不知道摆哪里，嗯。 手抱摆哪里就手撑着啊！ 哎、欸，有时候不一定会被撑着 哦。我跟你说，撑着还反而没有那么 M。如果你被手被反拉住，哦哦，干好有话，哎、欸，我骂脏话。 整个很有画面呢、欸 欸，对， 好 M， 因为你就只能头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手被抓在后面， 对，但这也是蛮霸气， 完全没有办法挣扎， 这也蛮隔离的、欸、 就是如果你想要尝试为 M 的话，可以先这个算是初阶班， 初阶班 入门款，入门款，对，入门款， 不用被反制的，就是你左右也可以啦。就是放在左右侧啊！ 哦，对对对对 对， 也可以 啊。然后进阶版一点就是交叉放后面，少细的，很教哎、欸，这一集很教学、欸。 而且我们就认真把姿势都讲出来哦。 真的。 OK， 女生排名 Top One 第一名就是正常体位。 你说正面吗？ 男上女下。 OK， 好，所以如果 就是最懒，就是最舒服的体位，因为就是可以逗雷龙门当。 可是我讲真的哦，男生那个体位是最舒服的。他因为他只要跪着就好了。 哦， 我跟你说，女上男下，男生不一定舒服哦，因为他有时候那个女生如果肌耐力不好，或者是他坐在上面 频、啊、率， 对，他如果坐在上面 有气无力的上上下下， 或者是太有力气，砰砰砰， 就是有练深蹲。 欸，我跟你说，骨盆很痛，骨盆怪有的力气太大。 请问你都是遇到？ 我遇到没有在练的、啊 遇到的冲击力都很大吗？因为我 就是他们没有什么 想象、欸， 没有什么经验，就是姐总就是贼 kitty 啊，就会觉得 就翘、欸，还就冰爱了，哎就翘。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除了有那个琵琶膏可以置入，还有那个瑜伽教室也可以置入。 可以， 嗯哼，好，这个是那个女生喜欢 的。但最想置入的是接下来的翁来记，一直求翁来。 好，那你讲完了那个女生最喜欢的 top five，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是专家推荐五个深还要更深的性爱姿势体位2020最新版本，看看跟你的有没有重叠到。第五名就是女牛仔体位 cowgirl， 她跟你一样就是女上男下 啊，对，女上男下，女上男下，个底下 cowgirl， 所以这一个记起来，因为这个是那个双榜、 哦、 双榜都有呀、 哦 yeah。 OK， 好， 然后第四名是老汉推车，叫做 doggy style。 doggy style 叫狗狗狗狗的姿势啦、 哦、 这个姿势我 那个是后面吗？ 对，就是女生趴着，但她手要撑， 那就跟我的后背一样、啊、 没有，她女生手要撑着，她没有反制 啊，我刚刚的后背也没 有反制、啊、因为狗不会 反制啊。 哦，好，那个就 这两个都有。 好，那这个啊，刚刚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那个女上男下。 哦，就第一名。 对、 哦、OK， 好， 好， 然后你刚打嗝很大声。第三名是没有上，没有在女生排行榜里面。第三名是台面上体位，就是他可能坐在办公桌上面，坐在厨房琉璃台上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打开衣橱，坐在衣橱里面，让我想起有一首歌，什么在你的衣橱唱歌，在你的衣橱里面做爱， 静静的躲在你的衣柜。 对，他是坐在 陈绮贞， 他是坐在那个衣橱的那个平面上， 琉璃台可以，可是我觉得加上一点点就是情境， 厨房餐桌可以， 对，厨房餐桌可以， 玄关入门的那个 很 deep 也可以。 对，好，这个是第一， 要记得进门哦。有时候有的人的玄关在外面，哎，给兄弟摆啦。有的人的玄关在外面、哦， 对啦，对， 爱李白哦。 除非你喜欢铺路，性癖好是铺路，就在外面做给别人看。 那 你 先确定你的邻居在不在家，然后你的 还是哎、欸，他们听到玄关会以为是现在大楼大门口 一楼玄关吗？吓歪，不要吓管理员呐、啊！ 警卫说：“陈太神仙，你们回来了。”然后就开始在上面咿啊，不喜欢吗？ 对， 好，这是第三名。第二名也没有在榜上，是芭蕾舞体位，就是女生站着，然后左脚或右脚被抬起其中一只脚。 哦，好像这个姿势好像也有男生啊，可啊，这个要看身高，最萌身高差就没办法。 如果像我188遇到一个155的就没办法，因为啊那肚隆肚的都在。 哎、欸，歧视我吗？ 没有，没有。这个对啦，这个要看那个身高有没有差不多。 OK， 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姿势，如果男生的那个阳具不够长，好像没办法完整的放进去，因为他站着。 我还是觉得身高，我觉得跟身高比较有关系、哦。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因为如果还要垫脚的话，开始丢筋。女生呐、啊，女生会丢筋。 男生要半蹲也很累，所以这个姿势算了。如果你身高不合，就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你会练起就鬼波 一滴就是拉， 对， 一滴拉不丢啊呢。 好，接下来 top one 就是传教士体位，就是女下男上，就是正常的体位。 那跟我们刚刚的第五个是哪里不一样？ 传教士啊， 传教士 女下男上，就是一样，女生躺着脚打开，男生就直接在前面，就这样，就传统体位，跟你的第一名是一样的。 哦、OK， 好， 这个是五个专家建议的深还要更深的体位哦。 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建议， 对，建议。你最喜欢哪一种？可以讲最喜欢哪一种吧？ 可以讲吗？ 好。还是我要先讲， 好，不然你先讲好了。 啊，我喜欢好多种哦， 复选。 OK， 好，复选题的话，我就是会选 以上皆是。OK， 好，六以上皆是。 老汉推车跟传教士体位吧。 哦，对啊，不要来跟就是。 而且我跟你说，老汉不是我的经验。 你不是老汉， 我不是，我是壮汉。 你是汉。 我跟你说，听节目的你，如果你下次要。如果你是男生，你要试那个老汉推车的这个姿势、嗯、女生趴着，男生可能站着或跪着，对不对？嗯，你可以试试看，把那个趴着的那个女生的脚抓起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哎，那才是真的推耶， 就是你的手把它放在她的胸前或是腰上。我跟你讲，没有，我有一次不小心，哎，还这样子。 对，有一次 不小心就抓了脚，我就觉得哇、哦、好特别的感受哦。你们现在可以试试 看。你等一下，你有考虑过女生的感受吗？ 哦，那搞不好女生就被抓去中，有一种很也是很 M 的感觉啊。 就我觉得如果没有安全感，可能会说帮我落海，帮我落海。 而且以为是鬼抓脚。 对 呀、啊。到一半突然抓脚，真的会吓歪， 会吓一跳。差几丢， 好啦，这个听听就好，以为七月半套。好啦，小小的建议啦，好不好？提供给你啦。那你最喜欢哪一种？ 嗯，我想一下哦，最好是更换，所以我给的是顺序。结果我就说不是复选，是顺序。 顺序最爱的第一名。 没有，我是说这个五个都要有，但是是在过程里面的顺序、哦。 那你喜欢最后 ending 在哪个阶？哪一个姿势？ 我觉得 ending 在男上女下啊，传教士吗？是传教士吗？ 男上女下不是女男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传教士。 因为我觉得最后面的 ending 就是你可以抱紧紧的抱着对方，哦、然后就劈呀、啊 啊，好劈啦， 对，然后劈啦。 都给你， 对，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是会还蛮浪漫，而且就是做完之后刚好可能就是。男生也累了，那你就可以两个就可以紧紧的拥抱， 相拥而泣。 你是空气，现在空气八蕊包真心。 好，就看看你们之后试试看什么体位，这个是女性最喜欢的，跟专家建议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都很，就是我们刚刚就是你跟我分享，其实都很 normal，就是都很正常。 好，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特殊体位。 会当亲呀、啊？ 我跟你说，如果呢？你是老司机，想要听进阶版的，就从现在第19分钟开始。 拜托，先就是提供给我们，对，因为我们也很想知道。 那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吗？ 一般的，我就是其实他也没有特殊，他就是再稍微进阶一点。 OK， 来， 应该你都有听过啊，便当啊，便当啊，会吃便当来啊、 哦 okay, 我藏便当啊。 真的假的？ 可以啊！ 我现在立刻就是，如果你们看得到那个我的表情的话，我刚刚有对着就是阿超有投出就是崇拜的眼光。 我刚刚有吓到，我刚原本差点离开。 你要去哪里啦？还没 ending 吗？所以被谢谢大家订阅，那么很急有没有？ 所以被火车便当很兴奋吗？ 火车便当，我会有吓一跳过、欸， 跟抓脚二选一。 那我不会。 二选一喜欢， 都喜欢， 没有到，因为这好像也谈不上喜欢，但是就是有趣，就是有哎、欸，因为那个就是第一次被抱起来的时候，就这个真的是可以讲自己嘛？好，算了，没关系，豁出去这一集好不好？有时候也要丢掉点偶包，人真的很辛苦。订阅到底为什么听那么多次都不订阅、 欸？ 我真的要生气了。 我跟你说，我们就算一直就算聊别人的话，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两个有这么单纯啊。算了，我们今天就讲自己好了，反正就是应该姿势而已、啊。 没有，就这一个就可以讲、就是第一次被抱起来的那个瞬间，就哎、欸，真的会吓一跳哎、欸，因为你是整个人，就是你后面都没有得抓、欸，你真的只是紧紧死死的抓住对方，因为你真的很怕掉下来呀、啊，或者是要骨折。 有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吗？ 是没有，可是你就是会很紧张啊，然后我跟你紧张的当下，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在干嘛，因为你就很紧张，就才是真的想要帮我搂来。可是你又不能这样讲，就只能就是配合。可是就是会有很不一样的就是刺激感受，然后跟冲击感。 好 ，OK， 火车便当这是比较进阶的，还有吗？ 哎、欸，这个真的很考验男生的腰力，所以你刚刚说的时候， 腰力跟背力就是手也要、哦，但是我觉得这个姿势男女生要配合。就是 女生也不能太重， 不能不是太重，我觉得那个是技巧的问题，就是角度问题，就是女生也要施点力绕上男生， 一定会啊，又怕死， 但是又不能像死人一样整个就是棒回 泼，不行， 我是像抱小孩，因为小孩是你抱起来，小孩是完全没有 get let，就是他没有出力。让他自己可以稍微撑一下，这是男女生互相配合，其实可以的。正常男生跟正常女生配合在 一起，可是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188，我觉得你够高，因为你很少会找到，譬如说175以上的女性。 这个姿势高的也可以啊。 那你可以找一个180的女性吗？ 哦，那个可能脚会把我勒死哎、欸，所以抱起来就脚还踢到门，啪这样。 是不是？所以我就说那个真的还蛮、哦，这真的有点考验，就是身高体重比。 OK， 好，所以这个你就是自己斟酌，不要到时候到最后就是 我把你对着，轻轻也把你对着。 我们会播歌，没关系，接下来问下一个。 然后还有那个哦，《色戒》里面有那个啊，我们可以分享一点，就是电影里面那时候、 哦、回纹针是吗？ 回纹针，对， 我不懂那个，所以没办法跟你讨论。 回纹针是 那个筋要很软， 对啊，所以我就说有一些姿势真的很考验，就是我觉得那个可以偶尔就是放在里面，然后就是一阵子，就是可以让你变换姿势用、因为你从头到尾都一样的话，就有点例行公事、就是你一定要多加一点就是姿势在里面，对、然后 还有吗？ 还有一个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就一个很猎奇的电影，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发芽式体位， 什么体位？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好像要看电影才会知道哎、欸，所以如果有人看过就是发芽式体位，可以跟我们就是解释一下。 所以他没有描述， 对 是是 他们没有描述，就是他那个因为那个画面太重点了、所以他们也没有网络上也没有图，但就是就是现在查的话，就是他是。超越回纹针式的 ，OK， 我觉得还是要先练筋，先把筋练好。我觉得， 啊、 因为既然超越回纹针，一定是筋也要很软的、啊。 那我要分享， 好，你说来。 哎、欸，我真的觉得就是姿势真的也是，不管是姿势啊、道具啊，然后情境，我觉得就是。其实分享给你们这些真的是有时候可以，因为大家平常生活真的都很忙碌，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激情的时候就是多一点的新鲜感，都可以帮你们换回当初冷暖的时候， 没错 的那一种激情，就看到对方的天雷勾动地火这样子，然后有一个就是朋友在那个搭计程车的时候，然后就是司机大哥不知道我也在跟朋友视讯中，然后他就因为是男生跟男生，然后他们就真的分享。你有听过？你有 先讲完再笑。 好，你有听过直升机式吗 ？Zack 你的一滴灯一滴灯。 你说女生本人一直转吗？ 对，他就转起来耶， 转起来耶， 女生自己一直转。 我们刚刚讲的都只是骑乘式卡带而已。我 觉得是女生揉腰吧？ 不是， 她是龟狼起来睡吗？ 对，她就真的是整个是转圈呢。 你说人整个在上面转， 转圈转起来。 哇，她肌耐力很好哎。 我觉得 好想试试看哦，请报名内洽。 就是你，大家可以练一下。直升机，我把它噔噔的要飞起来。 直升机是哦 ，OMG！ 是 我现在好有画面哦。 对啊，就是它是那样转起来耶，就坐在上面，男生躺着就转起来耶。 Oh my gosh！ 會 男生会傻眼吧？如果说火车便当，女生会傻，会突然吓到转起来，男生会整个吓歪耶。啊，什么？我要飞了！ 他就转个七七四十九圈，他就升天了。 哎呀，太好笑了！ 我来给给，我做都转个七七四十九。 啊，今天讲了很多那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自己的经验跟自己喜欢的姿势，但是就像 Peggy 刚刚讲的，或许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听起来好像很轻蔑、很轻浮，可是我们讲真的，你也用你们的右手摸着你的左乳房，认真想性爱这件事情是不是？ 握不太住， 对，那就是肉太多而已。 骄傲， 性爱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而且如果不管你有没有另一半，就是你的如果是约炮，你在身体上面的抒发发泄， 你要做好口碑， 对呀、啊，也很重要哎，回头客很重要哎啊，如果你是有另一半的。更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心灵上契合， 因为你们常常就是都要相处在一起，我真的觉得就像我常常讲的，就是生活真的要多一些仪式感跟火花，这样子你们的走一辈子的话才会比较不会腻。 嗯哼，啊，今天这个性爱体位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想要飞起来吗？还是他在转的时候，你还会帮他，就是在施点力， 倒胖胖胖胖。好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记得帮我们订阅。不对，就算不喜欢也要帮我们订阅，因为我们订阅很简单，只要登入脸书就可以直接订阅， 或者是那个 Google 账号。 Google 账号也可以哦，两个都可以。而且、啊、因为人人都有脸书啊，所以你就可以来订阅，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多留言。 希望破一万订阅，因为阿超就会腾口主持一集。 对啊， 虽然他没有要考虑我的感受。 我现在挑内裤了呢，我在挑内裤。 挑 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哦。好，那、啊、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体位实在太无聊，或者是。你有更多更新奇的超越直升机体位的，欢迎留言告诉我们。那如果你也喜欢这一些体位，然后你体验过有特殊感受的，也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 好， 好，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喽，拜拜。 Bye bye